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10所高校，100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谢谢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从电话会开春风一吹响起，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暖，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2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在周六的晚上和大家用音乐的方式来相约了哈，还是同样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非常的特殊。所以说呢，传统的方式我们是有的，就是 FM98.2AM927来收听我们的声音。当然了，更加推荐的就是用我们的视频的方式一起来参与互动哈。视频方式有以下几种，赶快参与进来。首先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上面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哦，这个非常给力了，关爱青年计划，搜索这个关键词，点击关注，那左下角呢有一个词叫做直播间， 直播间， 对，只要点击就可以进入，一起来参与互动。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 哎，没错啊，推荐大这个推荐、啊、各位这个用以上这几种方式来收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啊。同时呢，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当然不要玩手机，可以把我们的调频调到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节目啊。 不管是用声音还是视频，其实都是非常享受的，因为每天其实都会有非常好听的音乐分享，同时呢还有我们现场的演唱。当然了，最重要的就是每期都会有一个重磅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哈。 哎，没错啊，这个我们今天的直播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里面有好多的人在跟我们留言互动了。 关爱青年计划，更加关爱你哦。 哎，没错啊，这个接下来呢，首先让我们介绍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啊。 对，就像大家所看到的那样，暖系歌手啊，我们的张山，欢迎张山，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山，我来自唱吧，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哇， 主持人好。 Hello， 欢迎欢迎。我们的张山啊，这个今天非常的漂亮打扮的同时呢，我也相信今天给我们带来非常好听的歌声，因为我们节目一般都是按照惯例来说，一定是先声夺人，一定要用声音来展示一下自己的个人的风格，所以说呢接下来就请啊先奉上我们的一首属于张山的暖系歌曲。 吓得连麦都掉了 是 吗？是 的，因为我觉得啊、哦、肯定非常好听嘛。 对啊，这个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就是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了，直接跟我们说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留言的。 嗯， 对，我看到这个好多朋友啊都说这个小永远说啊哈哈，然后问Daniel 说怎么留言，然后秦时奇说我也想知道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在下面打上字就可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了，有什么问题问我们的张山啊，也可以这个通过这个平台啊，这个让我们给你一一的答复一下啊。 是的是的，我看到有朋友说哎暖系啊，还有这个笑哭的表情哈，这个是我们对于我们张山的一个初步判断，但是哎这个能否成立呢，我们待会儿慢慢的来这个论证一下哈。 哎，没错啊，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先声夺人，来看一看张山这位唱吧红人歌手会给各位带来什么样的精彩体验啊。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张山的原创歌曲，叫做暖心，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暖心。 真心相伴的生活，小事也值得感动。 像暖心藏在角落，却照耀我的宇宙，从没停歇绽放温柔，让我笑也陪我痛、哦、你为我暖心任何时候、哦、保温着我的胸口、哦、如知心相伴的生活，小事也值得感动、哦，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暖心，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自己的暖心，希望大家把这首歌翻唱起来啊，可以送给我们的暖心。 哇哦，很好听， 太暖了，这个声音 特别暖，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初步的判断还是正确的、 嗯、 就是很暖，因为我听完这首歌就感觉我的感觉可能现在就是应该像是在夜晚，然后夜深人静的时候，然后打开窗，然后拉开窗帘，然后一束一束这个应该是就是很柔和的月光然后照过来，然后心里面变得很平静，然后同时还带一点点的暖意、 嗯、 对 对，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哎，真的不仅仅唱歌的时候有很有暖意，而且说话的时候、嗯、就跟人不正常交流的时候也是有那样一种特别特别 就是 佳姐脸红了 就是很温柔，但是呢就是哎细致入微的这样的一种 关系。哎，真的真的真的，我看一下我们的留言平台啊，这个江大卫说张山最美，然后老铁天涯说张山来这儿加油、 嗯、 啊，然后祥远说 谢谢 啊，张山最美，张山最棒啊，还有好多朋友们给我们留言互动啊，还有这个祥远说张山单曲暖心必火啊，好听好听好听啊，还有这个感谢我们这个刘哥送出了好多好多的礼物，哎， 非常的热情哈，送来了好多， 刷不下去了， 各种各样的礼物已经刷屏了，然后 不要刷屏啊，不要刷屏， 真的是非常的热情，足以见得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好听哈， 没错、啊， 而且我们知道这首《暖心》其实是一个新歌，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的？ 7月5号是正式在各大平台上线。 哇，五号、嗯、哇，就是刚刚 七月五号，那刚刚 没有几天， 没几天的 时候，对，所以来到电台就来到我们的青年电台是首轮的打歌。 哇 哇、哦，这可以了、啊， 好荣幸，很好听。 真的，而且这首歌真的，嗯，其实作为原创歌曲来说的话，嗯、还是。嗯，怎么说，蛮有新意的感觉， 很有新意， 对， 而且最后他还说到了一些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暖心。 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暖心、 嗯、 他不仅仅是爱人，他也可以是我们的发小，我们的朋友同学， 嗯， 亲人，我们的父母，他们都是我们的暖心。 嗯， 因为他们都是在我们不管是难过还是开心，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时候，都默默地在身边陪伴我们，支持我们、 嗯、 尽管可能有的时候他们也会有情绪，但他们依然会不离不弃，就守护着我们、嗯、这就是暖心这首歌的一个 创作的初衷。 对，创作的初衷。 嗯， 那最开始的时候暖心是感觉是发小还是父母还是自己 最爱的那个人？我刚刚也想问， 更多的是懂我们的人，就是这个人他懂我们是知己。 怎么说？ 就是所谓的现在大家经常会说的三观 比较 相近， 的人 对比较、 嗯、 比较契合的人，然后他比较懂我们，然后又愿意陪在我们身边的这样的好朋友。 嗯，其实你在唱歌的时候，因为每个人可能唱歌然后都会脑海当中浮现一些画面。 对 对，那你在就是唱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哎很暖的一个画面呢？ 其实我脑海里有很多画面， 嗯， 有很冒出很多人的脸。 哇， 就基本上不仅是爸妈，然后还有就是我的唱吧的关注我的小伙伴们， 嗯， 我的10万粉丝， 哇， 感谢大家。对，就我会出现他们的脸， 嗯， 就因为他们都一直在默默的支持我，也是因为他们我才有这个出单曲的机会。 哇哦， 对，才被唱吧来 重视吧。 对，其实我觉得都是彼此互相相互给予力量嘛。就比如说像你的声音，然后可以带给粉丝们一些哎心灵的支撑，同时他们的支持也是对你来说是一种鼓励哈。 对， 我看到大家真的非常的热情，然后应该你的粉丝们之间也是比较熟了，因为大家都已经在开始聊天了哈。 对， 是的。 哎，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啊，这个皇后娘娘说的是不是你？ 不是，是、 啊、是一个粉丝。 对， 哦，吓不吓？我还以为一直在说这个什么皇后娘娘西渡，是因为刚刚跟这个帅哥聊天的时候说错了什么话呢？还以为 啊，因为我在他们眼中就是我是，就他们给我的昵称就是山皇。 山皇， 对，因为我叫张山嘛，然后山皇，对。 哇哇，还是很有威望的，就是。 对，因为 所以说你在跟粉丝互动的时候是会保持这样一种特别暖特别小清新的这种风格，还是会 谢谢大家关注。 对对对，就 还是那种， 就是 没有，我更多的是大姐姐，就是 那种老娘最美 差不多，我觉得像第二种吧。也没有比第二种没有那么强势啦，就可能更像知心大姐姐。然后我基本上跟他们有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我是又开始上政治课，又开始教育他们，就是老是感觉像大姐姐或者是老师的一个形象。对， 像老师的一个形象。因为你是主打暖系的话，就比如说日常有没有跟粉丝出现过一些小的一些故事？因为你不是说还要像一个老师一样，我特别好奇怎么像老师。哎，我要教导谆谆教导吗？ 会不会有点类似于我们情感节目的主持人？ 哦，就是心理疏导是吗？ 主要还是唱歌，对，但是就是平常的话，他们会有一些烦恼或者是心事会跟我讲，然后我就会可能陪他们聊天，会有一些疏导吧。 哦， 对， 嗯， 会比如对一些事情会给他们一些建议，情绪上会给他们梳理梳理，对，就这样子。 那看来就不仅是用声音了，用其他方式也在温暖的粉丝。 对，没错啊，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以歌声为主嘛。毕竟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刚刚叫了一句山歌。 我长得很像男生吗？ 突然就是很霸气， 就很有大姐的那种。 因为他刚刚说了自己第二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老娘最美的那种。 啊，我们漂亮的小姐姐叫张山姐姐啊，这个今天来到了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这个当然呢，各位不仅仅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上收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暖心歌手张山的精彩表现。 收看有惊喜哦。 哎，没错啊，这收看有惊喜，没错 啊。对啊对啊。 对啊，我看看我们的这个网友留言啊，还是依旧火爆， 非常的激动。 对，没错啊，这个 哈哈哈山歌，嗯，大家都就不约而同。 可能你今天下节目之后就会有另外一个新的称呼。 原来是山皇，现在变山哥。 不管是山皇还是山哥，感觉都像男人哈。 就很霸气啊。 这也更说明了你在粉丝当中的这个印象和地位。 对对对。 你看有的人的粉丝，你比如说现在一些比较火的这个你比如说戚薇。 啊， 他的粉丝管叫七哥，对吧？ 七哥特别霸气。 还有很多的现在当红的一些女星啊， 范爷 对吧？ 对， 你看他都会把自己跟这个比较男性化的、 就是、性化 比较霸气那种感觉的， 对， 而且在粉丝当中的影响力这个也很强大。 是的，是的，所以这是一个， 这也说明了，这也说明了跟粉丝可以打得来嘛。 对。没有任何距离感。 对，没错啊，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给我们送的礼物啊。这个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我们山哥唱歌啊。 山哥唱山歌。 哎，山哥唱山，真的、啊、 山哥不会唱山歌。 继续的绕口令吗？ 那我们继续来暖系的歌曲啊。 继续来暖系的歌曲啊。这个也欢迎各位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进入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那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叫做最爱，同样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张山，准备好了吗？ 好了。 OK， 第二首歌曲《最爱》来自张山，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这是一首粤语歌曲。 天和 似邂逅，谁没有遐想？是一半的路行，走一半的自然，只是预留给你我留印象。自由离去，冷雨已会上，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 第二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张山啊，最爱。 嗯，依然是一首很有味道的歌曲，因为一般人来就是对于这种粤语歌还是很难 去驾驭的，而且还是粤语情歌， 对，粤语 经典的粤语情歌， 是的，能够唱出这种感觉来真的是很难的，很难去驾驭哈。 对，真的，我一开始以为啊，这个山姐姐她的风格，比如说暖系，我能把做到，就是我能做到自己擅长风格领域的优秀已经是非常了得的了，但是我真的没想到在唱这种比较复古风的粤语歌曲的时候还能这么有味道。 是的，所以真的是非常棒哈。我看到大家的留言也真的是 非常热情的，太多了，哎，没错啊，这个跟大家分享这个江大卫说山皇啊，不论是歌声还是性格都会给大家带来正能量，所以给我们是很佩服的感觉啊。 是的啊，除了说好听好听好听之外呢，又起了一个 新的外号，我们今天开发了山哥 山哥 山广，现在大家叫你 山哥 山 山爷 对就已经开启了新的， 我以后要升级了， 又要升级了，大家都说好棒好棒，实力歌王啊，各种各样在刷屏，也感谢各位。同时我还发现了，顺带脚也夸了一下我们的主持人 大佐，帅帅 的 啊，月月也 在哪里我没看到， 待 不行，你要让我找到这我还想找到这条留言， 我待会儿给你截个屏对，然后也感谢各位的支持，找到了是吧，然后同时我还发现有小伙伴特别棒，帮我们来控场哈，然后也在邀请大家一起来点赞呀，送礼物啊，感谢感谢各位的支持。 哎，没错啊，这个我估计今天听完这个山爷 叫什么好呢？你说 一会儿又换一个， 对对对， 因为现在又有人说叫实力歌王、实力歌后啊。 嗯，对对对， 对我估计今天听完山爷唱歌之后，我这感冒能好一大半。 没错，大佐今天也是带着这个带病过来主持， 但是 今天一定会有治愈效果的。 对，真的会很有治愈效果。我不知道各位， 我感觉现在比刚刚来的时候好多了。 对。 见效非常快， 可能是药起劲儿了吧对，我不知道各位啊，这个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感受，在听歌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自己脑海里边会不会浮现出各种各样的想象的画面。 嗯， 但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打开手机啊，观看一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 嗯， 你就会看到你刚刚听到的声音的人长得有多美，唱歌到底有多稳，究竟会给你带来多么暖心而且那种暖系的而很有治愈系的感受啊。 也许待会还会有新的惊喜，我们不断的在发掘着张山他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一面哈，所以还真的是满满惊喜的。比如刚刚第二首歌，真的反正是我没有想到可以驾驭的这么好的。 我真的没想到，就像我刚刚说 的 那样， 对对， 我没想到他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内唱那么好的地方，而且还在。我现在有点好奇山哥的风格，演唱风格是什么样子 的？就是平时的歌曲的这样的风格， 还是说粉丝要求什么我都可以唱出来？ 对，他们基本上如果要求什么我就会尽量的去做到。 突然变得又霸气起来了， 就是所有类型的只要粉丝想听我就会尽量去满足他们。 对，我会尽力的去做，比如他们想听一首歌然后我不会，我就会去学它。 嗯， 对、 哦、 然后尽量的去满足他们的一个喜好吧。嗯，但是也是会根据自己能力，如果说有一些比如说rap 啊一些、 哦、 或者说有一些人也偶尔说哎 重金属 啊，对 山哥我要 MC 啊，这些就没办法了就 rap 简单的还可以，对，就根据自己的能力然后尽量的去他们喜欢听什么歌啊我都会去学。 还是很努力的，而且好像就是粉丝也会促进山哥就是在自己的歌路上面不断的拓宽一些自己的道路哈。 对，你还记不记得山哥刚刚在上节目之前说过一句话、就是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大家要感谢所有的粉丝，因为有粉丝的一路支持才能有他的第一首原创作品暖心的出现。 真的是这样啊，感谢各位的支持。 对，我们也在这个替山哥感谢各位的支持啊。 是的是的， 对各位的小礼物呢我们也都收到了啊。刚刚我还看有人说这儿的玫瑰太便宜了 啊， 那我可能要跟后台说一下让他涨涨价、 涨涨价是吧 都开玩笑了啊，各位这个如果想送礼物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啊，这个如果各位不送礼物的话呢我们也不强要。 哇，又有看到有夸主持人太棒了哈、 谢谢啊，这个 谢谢， 当然只要大家开心，我们在这儿一起聊聊天一起唱唱歌，我们一块儿这个听我们山哥暖系歌手的各种类型的歌曲放送啊，也就是今天晚上这个周六最美好的事情了。 是的，我看我们的朋友还说百变女王，还有跟山哥问好的山哥吉祥啊。 哎啊，刚刚有人这个齐志奇说山哥直播让他唱 rap。 下次山哥下了节目可能就要准备一下 rap 部分。 准备一下 rap 啊，这个。那么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啊，来先跟山哥沟通一下，看看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能不能有一首精彩的 rap 放送啊。如果各位想要看到接下来精彩的表现的话呢，一定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精彩继续。由山哥继续精彩的演唱，我们一会儿见，拜拜， 拜拜。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 胜利。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啊。我们一起在晚上的八点到九点之间，用声音，用好听的音乐来和大家度过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当然了，还是同样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啊，就有各种各样丰富的方式一起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啊，就是我们传统的方式 FM98.2AM927 来收听我们的声音。当然了，更加推荐的就是视频的方式哦，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种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在微信当中去搜索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当然了，还有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吧。 哎，没错啊，这个大家可以通过以上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在手机客户端上收看到我们的同步的视频直播啊。接下来再让我们认识一下今天有请到的嘉宾啊，来自唱吧的红人歌手张山，欢迎山 哥。不知道说什么。 山姐，山哥，山爷啊。 应该怎么去介绍？ 欢迎张山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唱吧的艺人张山。 哎，欢迎欢迎。 欢迎。哇。果真这个气场就是不一样的， 人美歌甜而且还暖。 对，而且你看他在讲话的时候就是内心就非常的自信，非常的从容，所以就感觉哎，还真的是带点霸气的感觉哈。 对、 其实也慌，第一次来电台啊，做这个节目。 没有没有，真的表现还是非常棒的，而且真的很多人都在支持你。我看一下、 啊、没错，可以说我们山哥的这个粉丝群啊确实是很厉害了、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 是的， 这个丹尼说山哥唱歌必须有画面啊、然后秦时琪说完了完了，主持人坑我、 我们怎么坑你了 怎么坑你了啊？ 大家可以把自己脑海当中的画面跟我刚刚的描述一样分享出来， 我们可是 碰撞出 现场翻牌子的呀。 是的， 告诉你回去你可能就会被山哥踢出群聊。居然敢在节目上让我唱什么？ 这个话题我们继续一下。我刚刚看到有网友留言说，要不山哥表演一下中国话吧，就是那首歌 SHE 的中国话。 对，中国话里面有一个难的这个绕口令的部分哈。还是、这个、因为我觉得山哥还是就是路子很宽的，其实很多都可以驾驭、不妨之后下了节目之后吧，就是跟自己的粉丝来分享一下这首歌。 好的。 对啊，这个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互动啊，还在这个刘哥一直在给我们刷礼物，然后看到有朋友说想送游轮，点开了看好贵。 刚刚不说还 刚说是玫瑰很便宜啊， 可能立马涨个价。 对对，而且啊，我们这里不是唱吧的直播间，我们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自己的直播间啊。 是的是的，欢迎各位啊，也希望各位可以在之后继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所有的节目，同时呢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东西。 哎，没错啊，这个今天有请到了张山。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刚刚两首都是非常好听的暖系的歌曲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爱你。 哇，听起来 来就又好暖好甜。 哇，真的可以的啊，爱你。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唱吧红人张山，准备好了吗？ 好了。 OK， 第三首歌曲爱你送给各位。 一起来听。 我闭上眼睛贴着你心跳呼吸，而此刻地球只剩我们而已。你微笑的真心总勾着我的心，每一秒除了我，每一秒都想要吻你。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我喜欢爱你外套味道，还有你的怀里，把我们衣服纽扣互靠，那就不用分离。美好爱情我就爱这样贴近，因为你紧张在意，让我觉得安心。从我某个角度，我总看见自己。到底你懂我，或其实我本来就像你。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我喜欢 声音，最美丽的声音啊， 最美丽的声音啊， 对， 最爱你的声音。 嗯，就是我看大家这个送礼物的节奏也是在变化，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送的都是玫瑰 啊， 然后你看这次就是么么哒， 么么哒， 因为毕竟是爱你，很好听的一首歌哈。 对啊，这个我看，我现在在看我们的留言平台啊， 真的是在刷屏， 这个、 大家都 在 一起来刷爱你。 对，然后刚刚这个两个人，秦时琪和小鱼圆两个人说被翻牌子了，怎么办？好慌！ 不要慌啊，你们的山爷还是 对，你们的山爷还是爱你们的， 还是爱你们的。你看《爱你》这首歌就很好听啊，表达了他的心愿，而且呢，小永远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听了山哥的歌，所以 山哥的歌， 所以会起这样的名字，也是很暖的一个名字哈。待会儿还会有惊喜，待会儿你还会被 Q 到哦。 对，待会儿还会被 Q 到你 自己。是的，因为接下来还有很好听的歌曲，所以说各位一定要持续的关注。 对，刚刚这首歌曲叫做《爱你》，哎，那接下来有问题了啊。其实这个问题想问沙哥，在唱吧直播的时候，因为是之前 我们也采访过很多来自唱吧的红人，然后之前也参加过比赛的一些人，我们也都采访过。所以你在唱吧有多长时间了？就是一共做多长时间的歌手了？ 进入到唱吧大概四年，然后歌手的话大概是两年。 哇哦！ 但是说从最开始就一直做直播，还是网上面就会发布一些自己录好的， 发布一些作品，然后直播是后来的事情。 你是就比如一开始发布的时候，可能一般的人哈发布了很多歌之后，也没有太多人去听。 对。 然后，但是你什么时候突然发现，哎，我好像有那么多的粉丝了，然后还可以跟他们互动，而且还蛮受欢迎的，这个是什么时候？ 应该就是玩唱吧大概半年吧，半年左右。 哇，哎，突然哪首歌，然后让大家突然记住了你，然后不停的跟随你的脚步？ 有一段时间吧，就是有一段时间发歌比较多，然后呢就粉丝涨得比较快，那一段时间的歌可能比较受欢迎。 哎，你平时录唱吧的时候会因为自己的心情而变，还是 因为心情？ 所以当时集中录制是发生了什么故事吗？ 对，每一首歌它都会有一个就是当时的心情，当时就是很想唱那首歌。我是属于比较感性，就比如说我没有状态的时候，我可以一两个月都不发歌，但是有状态的时候，我可能隔一天就发一首。 老娘开心怎么样都行。 对，肯定是一开始的时候无意之间，然后突然发现自己，哇，原来自己还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而且还就是还比较受到大家的肯定。 对，就特别的惊喜，然后特别的感恩。 所以慢慢的也是逐渐的开发了一些，比如说直播啊，然后还出自己的新歌之类的，然后再回馈给大家，是不是？ 对对，没错。 那在之后的直播或者是在发布一些新的个人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事？你包括现在有自己的粉丝团队了，还有自己就是这么多喜欢你的人，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最深刻的故事， 或者比较深刻的也可以，跟粉丝，咱们先说跟粉丝之间的故事吧。就是，因为我 现在心目当中想象的就是粉丝在那边，山哥 Q 我，山哥 Q 我， 山哥 Q 我，我现在脑补的是这个画面。 对，因为我之前也认识好多就是做直播的艺人啊，然后他们就是跟粉丝之间的互动真的可以密切到会有人买好多好多吃的送到他们家里来。 哇， 这个当然有，这 就是我不知道山爷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啊，因为有人在直播上看到你这个人比较瘦，然后他就会自己心里想，哎呀，山爷是不是最近吃的不好啊，然后我就会买一大堆零食送你们家门口。 哇，有的有的， 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真的会有啊。 还有没有类似的事情？ 有很多，然后他们去哪里旅游也会给我寄东西。 哇，寄一张自己的明信片。 没有没有，寄那个当地的特产呀，一些好吃的用的什么的，洗面奶啊什么的都寄。 天哪， 洗面奶都寄的 啊。是 可以的。 然后还有什么风扇啊，还有什么酸奶啊，就很多，对他们能没想到的。 哎，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收到洗面奶这？ 你就期盼着听众别给你寄刀片就不错了，还就是洗面奶呢？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所以你看，就是这种受欢迎程度啊，就能显现出来了。 对，那有没有跟粉丝之间发生的最就是还是那件最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最深刻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种送礼物的话对你来说应该是属于比较日常啊，因为作为一家人嘛，因为我看到刚刚有好多朋友在这儿发这个我们家人都挺你，因为粉丝跟艺人之间它会存在着一种比较微妙的关系，慢慢会发展成一个 team， 就是we are family， 对吧？ We are family。 最后它会发展成一个 family。 它就是三观，就像刚刚山爷说的，三观契合的人才会在一块玩得很开。这一帮人他肯定就是三观特别合的，跟山爷的这个这种各种发扬他的正能量啊，也都大家会响应的。 是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让你印象最深刻或者是让你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最感动的其实也没有一件，就是我的家人他们跟我的时间特别长啊，尤其是里面有几个他们就是当初关注我的时候刚上大学，然后现在已经毕业了。 哇， 对，就一直跟随我，然后就是很感动。 天哪，我觉得从大学刚开始上，然后到现在毕业工作，一直在跟随着你的脚步。 对， 这个好让人感动啊！ 啊，还有上研究生，对， 哇，因为其实这个是经历了人生当中很多成长阶段的，然后他还始终可以关注的你的声音，并且可能你也给他带来很多的心灵支撑。 嗯，就相互陪伴吧，应该是。 哇， 所以说这是你印象最深刻，或者说最感动的一类事情。 很感动，对，一类，对。 嗯，还有没有？ 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都比较自我，都比较忙。 嗯。 能愿意花时间每天守护着你，或者说一直在关注你的事情，我觉得是让人很感动的一件事。 哇。我们看一下， 说是对的。 我们看一下啊，大家说张山 fighting 啊，家族都挺你，一直支持你。然后还有大家就是可能就是刚刚我说的那句话之后，就要给主持人送什么洗面奶牙膏。 丹宁，我看到这下面已经开始变成一部电视剧了 啊。是的， 丹宁说支持人，我给你寄洗面奶。支持人是什么鬼啊？对，还有说刚刚那个给山爷寄洗面奶的是谁？我想出来看一看。 对，我就 Q 一下。你了啊？是谁送的 啊？就是那个小永远 哦，是吗？ 哦，真的是他。 完了，完了，完了！刚刚我们主持人 Q 你还并没有什么关系啊，现在山爷， 现在是山爷自己 Q 亲自啊亲点的这个名了。我觉得我们两个就在搞事情。 那个，要不一会儿我们俩把我们俩家住址发一下？我最近洗面奶确实不够用， 缺牙膏。 哎，开玩笑的啊， 对对对， 这个今天呢，张山啊，陈妈红人来跟我们就是分享音乐啊，同时呢，这个也跟粉丝聊了很多，这个两位主持人，我们家族公费给你们寄洗面奶， 大家真的非常可爱，但是确实可爱之余，看得出来大家对于山爷的喜爱、啊， 对这种喜爱和陪伴，应该说只有。当事人才会懂我们这些旁边的、 只有羡慕的份儿， 对，只有羡慕的份儿，或者说只有，唉， 没有，两位主持人肯定有更庞大的群体。 我一会儿要下楼去这个超市买个洗面奶。 完了，这已经变成节目的一个梗了， 没准明天送房子了。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啊！ 对、 这个， 开玩笑，开玩笑。 对，当然也欢迎各位啊，来一起跟我们分享好听的音乐。如果各位粉丝呢有什么问题呢，想问我们的山爷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众账号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下，也会直接 Q 到山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分享音乐。刚刚有三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第四首歌曲叫做《启程》，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张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启程》。 听《启程》。 事情将会发生，每一段路都有即将要来的旅程，每颗心都有值得期待的成分，每一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害怕会有伤痕，没有人完整，怎有人能信任，才找到永恒。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程。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会发生， 有即将要来的旅程。每颗心都有值得期待的成分，每一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相爱就不能害怕会有伤痕，却有人能信任才找到永恒。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黑夜过去，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程。 一种直击心底的力量， 嗯，真的是这样。然后我看到满屏满直播间大家都在刷一个词叫 fighting、真的好让人感动啊，因为这种相互之间传递的这种心灵的能量哈。那我们的张山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 fighting 大家好像都比较喜欢去用 啊、因为我的唱吧名叫张山 fighting。这个 fighting 我用了很多年，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单词。它有加油的意思，也有战斗的意思。总之它是一个积极向上的，然后一直不断的鼓励自己的一个词，我非常喜欢，因为它也是我的座右铭吧。我来北京已经18年了，快。 哇。 从很小的时候，就未成年就来到北京，然后打拼。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不是学唱歌的，我是2013年才考入的中央民族大学，然后去学习音乐。以前我是一个纯业余歌手。 就是带着这种对音乐的梦想来到了北京，然后慢慢的才走上音乐这条不归路的。 对，其实最早来北京的时候就是单纯的打工，就没有想过要唱歌，走唱歌这条路，但是实在是太喜欢这首歌，喜欢唱歌，对，然后在一些因缘巧合下吧，就去走上了唱歌的道路。 哇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且我相信正是因为你之前的那些经历，可能对充斥着你现在对于歌曲的表达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一定要相信所有的都是最好的安排。 没错啊。这个刚刚我也看到我们的好多朋友们还在这儿一直刷这个张山 fighting 啊，这个同时呢也希望张山能够在以后的音乐道路上越来越 fighting 啊，这个可以每次一出新歌第一个就到我们青年广播来。 对，真的，我们诚挚的邀约哈、 啊。对，诚挚的邀约啊、嗯，这个看看时间，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5了啊。 嗯。 虽然说很想让珊姐继续把歌曲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啊、嗯，但是呢，我们也是有规定的。 是的，是的，时间还是就是比较短暂的哈。不过没有关系、嗯，我们还可以希望各位可以通过各种各样其他的方式来关注我们张珊、 哎啊。 所以现在来给自己打个 call， 告诉大家怎么样可以找到你的歌，尤其是新歌哦。 啊，我的新歌在 QQ 音乐、酷狗、酷我，还有虾米、网易云，反正各大音乐平台， 各大音乐平台， 对，嗯、抖音，包括都可以看到。对，嗯、搜暖心或者是搜张珊都可以。 嗯，就是简单的搜张珊就可以找到你的歌，是吧？ 对，是。 嗯 OK 啊， 而且现在应该就是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不是你的粉丝，嗯、但是通过我们节目， 对，没错啊，这个今天晚上回去看看粉丝涨了几个，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啊！我是来自唱吧的张珊啊、我唱吧的名字叫张珊 Fighting。 嗯，对，各位啊，如果您通过我们广播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怪青年计划来收听收看到节目的话呢，如果喜欢张珊的话，也可以去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张珊啊，就是这个张工。长张山的王字旁加一个那个 侧珊瑚的珊， 珊瑚的珊啊、嗯，大家可以去自行搜索一下，去选择我们珊爷的好听的歌曲，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那今天的节目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啊，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 嗯、 啊，也非常感谢张珊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好、嗯啊，这是挑战新歌声，我是大朵， 我是月月， 咱们明儿见，拜拜。 明儿见，拜拜， 拜拜。 Stay, at least until the sun goes down. When you're gone, I lose faith.